今天我们要来看我们的主给教会的第四封信，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18到第29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在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主他肯定推亚推拉教会，我们可以看到推亚推拉教会有比以弗所教会更优秀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他们有比比加摩教会更严重的地方。我们的主肯定他们的信仰生活更进步更成长，但是我们的主也责备他们容让假先知教导引导诱惑人去犯属灵跟属就是身体的淫乱。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主他的公义刑罚会临到假先知的身上，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主他要再来，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主他对得胜信徒的应许，我们会看到教会当中有两群人，有跟随假先知耶洗别的人，他们是接受撒旦深奥之礼的，有另一群人是不接受耶洗别教导的，他们是行善越行越多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能力他的公义会彰显在行恶的人身上。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这封信也是给我们的，我们要在当中学习，我们要看见他的爱向我们彰显，我们要意识到跟随我们的主是多么的好，我们要看见他的公义是如何彰显在行恶的人身上，他们会受到何等的刑罚，也让我们警醒在地上过跟随主基督耶稣的生活。由我来读经文，启示录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教会后面也有英文的讲章。启示录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上帝的儿子那位眼睛如火焰双脚像发亮的铜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唆我的仆人引诱他们犯淫乱吃祭过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吧，我要使他病倒在床上，那些与他犯奸淫的人若不悔改他们的行为，我要使他们同受大患难，我要杀死他的儿女，众教会就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我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个人。至于你们其余的推亚推拉人，就是一切不随从这教训不明白他们所谓撒旦深奥之理的人，告诉你们，我不会再把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你们只要持守那已经有的直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如同打碎陶器，也像我从我父领受了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得以在这边聚会来敬拜你。我们现在要透过聆听讲道来对你敬拜，你知道我们都是何等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如果没有你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行任何善，然而你赐恩典先把那恩典给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得以从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那里领受每一个属灵的恩典，我们恳求你为了你荣耀缘故赐恩典给我们， 在这里的众人，还有听这篇讲道的人，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圣灵充满我，圣灵的能力也给我，使我得以讲合你心意的话语，造就弟兄姐妹，也使人得着益处。感谢你，谢谢你，求你为了你自己荣耀的缘故赐恩典。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有没有爱你，请求你赦免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向我们展现他自己是神之子，我们看到他承认他自己的身份，非常清清楚楚的经文。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耶稣基督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而推亚推拉教会它其实是一个强调贸易，还有手工，还有有商业工会的地方。这些商业的工会每个月都会以他的守护神为名来举行会餐，而拒绝工会生活的人将会在社会和经济上面被孤立，这是当时基督徒所遭遇到的事情。而推亚推拉教会也是一个宙斯之子亚波罗的敬拜中心，市民会认为皇帝是亚波罗的彰显，将两者合并敬拜。在当时皇帝崇拜所带来的逼迫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推亚推拉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是处于一个困难的状况，他们的生活是与推亚推拉教会的市民分别出来，但是却是如此的容易的受到他们的影响。而且不止外面有这样子的困难，他们内部也有非常非常艰困的状况，就是有一个假先知耶洗别，他教训错误的教导。在旧约当中的耶洗别其实不是先知，他是王后，而他却是一个行淫和行邪术的人，他还供奉侍奉亚瑟拉的400先知，假先知。而旧约也告诉我们，女的假先知其实是要猎取人的性命，是要顺从己心，要利己，要亵渎上帝，说谎叫人惧怕的。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知道耶洗别这位女的假先知究竟是怎么样子的人。所以推亚推拉教会其实是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状况之下，我们其实非常难去定义这个女的假先知耶洗别是属于哪一个推亚推拉的不幸的群体。但不管如何，推亚推拉教会的弟兄姐妹是非常非常的状况，非常的困难。我们的主在推亚推拉教会这个样子的时候对他说话，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们的主向推亚推拉教会展示他自己是眼目如火焰的，表示他是全知的，他可以看透每一个人的心，他知道我们的言语跟行为，他知道我们生命中的所有一切，他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草木禾秸或者是金银宝石上面。我们的生命是有耶稣基督作为根基，但是我们在上面以什么为建造呢？他完全清楚明白，他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一切，没有什么能够向他隐藏。他也展示他自己是脚像光明铜的，这指出他知道一切以后，他要对罪恶行出圣洁和公义的审判。同时既是光明铜，也是带有稳定的意义，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在告诉他的教会，是的，你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但是我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自己是坚固稳定的。所以我们的主他其实是 对于内忧外患中的教会表明他自己知道他们所有一切，而且他对教会来说是肯定的，是稳固的，是可靠的，是坚固的，而对教会的仇敌他却是圣洁公义的，以审判来对待他们。弟兄姐妹，教会我们是处于外面的世界当中，我们并不是在修道院里面，我们可能会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选择不与身边不幸的人一同行恶，我们可能会因此遭受到别人的孤立。在地上的教会中，我们也有可能会看到，也的确我们会在网络上面看到有错误的人站在讲台上面教导错误的教导，他们会叫人远离与基督的相交，反而要与偶像相交，可能是金钱，有人可能是成功，可能是丰盛，然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情感混乱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所在的环境，我们身边不信靠基督的人，他们能够接纳我们为了耶稣基督所坚持不做的事情吗？可能有人接纳表面的，也有可能有人非常坚定的不能够接纳。但是总是有一些事情是那些不信靠基督的人是绝对没有办法接纳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行善的时候，他一定会有那这样两者都不能够接纳的，我们就会因为我们的主的缘故被排除在外。然而与人隔绝是痛苦的事情，被排除在群体之外是难以忍受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跟身边的人友好，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想要跟我们身边的人有不好的关系。然而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会遇到这样可怕的这样子的诱惑？只要放弃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坚持，我们就能够与他们重归于好。当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什么来教导我们呢？我们可能会不小心听到某某个人他就说了错误的教导，那一种影响人要过不圣洁的生活，要叫人偏离耶稣基督的，要追求耶稣基督以外的，要让人陷入追求偶像的状况下，要使人陷入生活跟情欲的混乱，这正是符合外面的世界要我们跟他行相同的道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向教会展现他自己，他知道我们身处外面的世界正遭受排挤艰难还有痛苦，他知道我们遭遇要引诱我们对他不忠的那一些诱惑，他向我们展现他自己，就好像他告诉我们说，纵使在我们的痛苦当中，他自己仍是可靠的，是稳固的，是永不改变的上帝，纵使我们遭受与人的隔绝，他仍是与我们同在，他仍是我们最可靠的伙伴跟朋友，他会帮助我们，我们没有比他更好的朋友。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受到引诱不忠于我们的主，要我们像那些悲惨当中的人，就是不信他那样子，要像我，就是要引诱我们往更悲惨地步的那样子的状况。弟兄姐妹，我们并不要随从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榜样，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他不占罪人的道路，他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反而他是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在困难当中的安慰。当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如果离了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得帮助的，我们会站立不稳，但是我们却是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存在。我们的主他会刑罚那些行恶的人，我们主他会以公义圣洁的刑罚来对待他们。我们也要小心魔鬼在我们身旁引诱的声音，有时候在我们的耳朵旁边，有时候是透过我们身边的人。魔鬼他必要受审判，而我们却要在困难的世界当中忠心的跟随我们的主。我们要来看我们的主对推亚推亚教会的肯定、责备还有命令，同时这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肯定跟责备还有命令。我们的主他告诉我们，他知道推亚推亚教会的一切。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我们的主他肯定推亚推亚教会的信仰状况，而他的标准是行善。教会究竟有多么像他自己，这是他所在意的。而推亚推亚教会真的是有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是越来越像。这些所行的善事就是爱心、信心、勤劳和忍耐。我们因着对我们对我们主耶稣，我们因此努力的、认真的为主做工，就算遭遇困难，仍然是在困难当中忍耐，并且持续的长进。我们的生命就像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所掌控的，我们就是要努力的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层面，让耶稣基督的爱掌控我们的生命。这就是一个信徒他应当的生命。而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的主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就是那有的信心、爱心，他努力的荣耀上帝，他做上帝要他做的工，他在他所遭遇的困难当中忍耐。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遭受到多么大的困难，他比我们的困难还要大千倍、万倍，没有办法数算。他的行善并没有成长，他的行善是没有成长的，因为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行善。他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主。而我们的主他得到我们的他，而推亚推亚教会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肯定，但是呢，这个教会也同样的受到我们的主的责备。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说，我的仆人引诱他们犯淫乱，吃祭过偶像之物。这边说的自称是先知，所以他并不是来自上帝的。他们受到这样的引诱，就是要他们像巴兰还有尼哥拉派的状况，就是属灵的淫乱和身体的淫乱。在困难当中的忠心是受到我们的主的肯定，然而忍耐如此错误的教导却是受到我们的主的责备。这样的教导会引诱人不忠心于我们的主，而推亚推亚教会并没有对这样子教导错谬教导的人而做出应当的处理，他们应该要把他逐出教会。相反的，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榜样，他面对那来自魔鬼的引诱，他是以对上帝的忠心来回应，他反对魔鬼的教导。这在我们的主他受试探还有面对彼得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得胜。我们的主他肯定我们在行善上面越来越多，并且他会责备我们容忍引诱我们对他不忠的人或魔鬼对我们的教导。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因为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他喜悦我们看到他喜悦看到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他喜悦我们为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他也喜悦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不同层面都有他的样式，在个人的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的各个不同的层面，我们可以从一个指标当中来看见我们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就是我们是怎么对他的教会。我们爱我们的主吗？如果我们爱，我们就会爱他的教会，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的主在圣经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怎么对待弟兄姐妹，就是怎么对待他。你们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接待属他的人，就是接待他。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查验我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我们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吗？我们在彼此的困难当中，我们有背负彼此的重担吗？我们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上彼此相爱吗？如果有，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主所喜悦肯定的。然而我们是否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对我们弟兄姐妹的爱是越多的？我们是否在对我们弟兄姐妹的爱是否是更加的长进呢？我们是否越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让我们来省察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过去近前的前辈他们会常常省察的，并且让我们以祷告来回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记得，我们如果对我们的主有更多的爱，我们就会更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如此。而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小心魔鬼的作为。推拉推拉教会，他们是有可见的人站在教会里面教导错误的教导。然而我认为我们主要的错误教导却是来自魔鬼。他会在我们耳边说话，让我们以为那是我们自己的声音，自己的看法。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以为那是我们自己所说的，我们同意了还不自知。在约翰·班扬笔下的天路客行走在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他遭受到魔鬼的话语。魔鬼在天路客的背后悄悄地对他说话，他就以为他自己竟然说了亵渎上帝的话，他以为是他自己所说的。魔鬼他不止能够在我们耳边说话，他还能够透过我们身边亲近的人来对我们说话，这更容易影响我们走错误的道路，就像亚当受到夏娃的引诱那个样子。而我们的主他透过他与彼得的这样子的部分，就是彼得他做出伟大的宣告以后，他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例子，彼得跟我们的主是多么的亲近。然而魔鬼就利用了彼得，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面对魔鬼的言语的时候，他熟悉上帝的话语，他得以得胜魔鬼。而我们也需要熟悉上帝的话语，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我们需要穿戴上帝全副的军装，我们会需要像我们的主那样子去得胜我们的仇敌魔鬼。我们要能够分辨什么是魔鬼的话语，什么是上帝的话语，这样就能够避免让魔鬼影响我们，使我们对我们的主不忠心。而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主他对他教会的肯定。我会把我们之后的经文放在一起过来看。这边说，其余的推亚推亚人，就是一切不随从这教训，不明白他们所谓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会再把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你们只要持守那已经有的，直到我来。所以经文告诉我们，有部分的推亚推亚人是跟女假先知耶洗别走不同的道路的，他们并不是与他犯奸淫的人，也并不是他的儿女，是其余的。他们不随从 不明，他们也不明白撒旦深奥之理，他们并不接受关于身体跟属灵淫乱的教导。我们的主他并不把彼得担子放在这些对主忠心的人身上，他们现在身上所拥有的正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担子，就是信心清神的担子。我们的主他要他们总要持守他们已经有的，直到他再来。这意思是他要他们对他忠心，要他们出于信心、爱心、勤劳的这样子的善行，就算经过时间的流逝，也是比过去还要更多，直到我们主基督的再来。意思就是要他们忠心到最后。我们的主他要我们对他的忠心，持守自己已有的，并且越加成长，不接受错误的教导，并且忠心到最后。弟兄姐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状况。一个信徒，年老的信徒，理所当然就要比年轻的还要更敬虔，这是理所当然的。是的，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间并不相同，但是随着年龄的成长，一个人领受的恩典，我们应当是使一个人更加的敬虔，应该要使一个人更加的能够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应当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一个信徒应当的状况。所以我们的主他其实是告诉我们像这样子的事情。我们的主他对教会的心意，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是要他们忠心，还要持守自己有的，不是捡一个掉一个，不是地上捡一个好的，不是去一个好的地方去找一个好的，然后放一个东西就从手边掉了一个新的，就是掉了之前的东西掉了下来，并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就好像去到一个有宝藏的地方，我们要不断的把那些好的放到我们的怀中，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甚至还要把我们怀里面那些错误的教导，把它一个一个都把它抛掉，我们要对它忠心到最后，我们就是要这个样子。然而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持守对我们的主的忠心是容易的，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要这样子认为，因为我们是多么容易流掉在我们身边所领受的恩典。如果是容易的，我们就不需要谨慎自守了，绝对不是如此的。举例，当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可能前天还家庭关系很和乐，关系非常的好，但是昨天就因为一些非常小的小事，就彼此之间关系就冲突了。或者我们有可能在有人在生活工作当中，我们面对我们平时非常熟悉的工作，结果呢，我们以为说这明明就是我们平时就很熟悉的啊，结果稍稍的不注意，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错误。我们会非常容易的没有在我们生活当中彰显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原本坚持要合乎圣经的生活，结果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感到诶，这个方法好像没有什么果效，我们就被魔鬼欺骗，要采取妥协，认为坚持圣经是没有果效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多么的容易，我们会多么容易不持守遵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呢？弟兄姐妹，让我们向我们的天父求，我们恳求他在祷告当中，我们要在我们祷告当中恳求他帮助我们，我们要恳求他让我们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一切，在我们当中一直作王，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最后。可能有人会想说，完全圣洁的祷告是不可能实现的，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刻都作王 就是不可能实现的祷告，所以我们干嘛要这样祷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思考里面，我们不认为我们要一直对我们的主忠心，我们就是认为说，我们本来基督徒就是会有时候行善，有时候没有行善，所以我们就抱着这样子的心态，就会导致我们容许罪恶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没有下定决心，绝不妥协罪恶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么我们就会更容易去对我们的主不忠心，这是非常正常的。就像一个人他考试，他如果下定决心要考100分，他拼了命去准备，他会考比较高分。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只想要考60分，以此去准备，他势必会考得很不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因为我们的天父是把恩典先赐给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不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能得到任何属灵的恩典。所以让我们用祷告祈求合乎上帝旨意的事吧。我们的主他会赐给我们恩典的。弟兄姐妹，我们还要来看我们的主对我们的仇敌的报应，还有对我们的应许。我们看到耶洗别他教导引诱基督的仆人行肉体和属灵的淫乱，这是极度的败坏。弟兄姐妹，这是多么的不合乎圣经的事情，因为基督的仆人是在基督里与主联合与主相交的，而属灵跟肉体的淫乱是何等的与属基督的人不相配。基督要报应这个假先知耶洗别，他要刑罚他，使他病倒在床上。我们的主已经有给过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固执的坚持自己错误的道路，所以他因此受到我们的主的刑罚。而这使他病倒在床上，就是指受大患难。不只是他，还有那一些与他犯奸淫的人，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的行为也是如此。那些他的儿女还有耶洗别，所有跟从他不悔改的人都要受刑罚，就是被杀，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永死。这些刑罚会让众教会都知道，他会让他所爱的教会看见他的公义。这句话会深刻的记在教会的心中，就是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我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个人。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在教会面前彰显他的公义，是要使他的教会认识他。有一个有盼望的事情，就是教会对于错误的事情容忍的时候，看起来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的主他绝对不会容忍他的教会不洁净，他要以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使他成为圣洁，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缺陷，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不能容许一点的罪恶，只是他有自己的时间，他会在他所爱的教会面前彰显他的公义，报应他所爱的教会的仇敌。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我们会看见许多的乱象，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很忧愁，我们会叹息，我们会感到没有办法，我们会觉得自己毫无能力去解决，或者我们有可能会容忍地上的教会继续有这样子的乱象，因为好像很有果效，人数好像增多，我们会认为不需要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当那个时候来到，当我们的主他公义彰显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并不是被动的旁观者，他是主动的给予行恶的人悔改机会的。而他公义的彰显会让我们深深的记得，他就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 我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会因此心里大得安慰，或是心中震撼。我们没有能力解决的，他自己解决了。是，地上教会有许多的乱象，但是我们做我们能做的，我们按着圣经来教导，帮助教会洁净。我们等候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他在他的时间要照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要看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应许，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们主会给这样子的人奖赏。弟兄姐妹，得胜的人会得到奖赏，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奖赏激励我们努力的向前。是的，我们要得着我们的主，这就是他奖赏的其中一部分。这奖赏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会得到我们主所赐的权柄，制服列国，他用铁杖管辖，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如同打碎陶器，像我也从我父领受了权柄一样，并且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得胜的人会得到奖赏，他会得到权柄，与我们的主一起审判世界，审判堕落的天使，审判邪恶的恶人。得胜的人会同意赞同我们的主对这些的公义审判，而得胜的人还会得到诚心，就是那超过一切荣耀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会看见他荣耀的光，并且在他明亮的光中行走，直到永远。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这段经文，这封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的主他应许得胜的信徒会与他一同审判世界恶人还有魔鬼，会得到诚心，就是他自己。弟兄姐妹，我们会注意到世界恶人跟魔鬼正是在地上带给信徒非常大困难的人 的对象。我们会受到魔鬼的攻击跟恶人的反对，世界的诱惑也在我们的耳边，在我们的眼前。无论我们行善或是不行善，我们都会受到他们的干扰，因为我们是主基督耶稣的，我们不跟他们同行一路，所以我们就会承受这些困难，这是理所当然的。有时我们遭受到的打击似乎是过大的，难以承受，甚至当我们罪恶失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会看到魔鬼，我们就好像觉得魔鬼就像在大笑，因为他已经成功了。我们是遭受到魔鬼多么多的攻击呢？有时候苦不堪言，但是魔鬼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手下的教练，他受我们主的限制，他要做什么要透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同意。在这个魔鬼教练的磨练底下，我们敬虔的肌肉渐渐的强壮，使我们越来越能够得胜魔鬼。我们有时我们也会遭受到恶人的讥笑、排斥、言语上面的攻击，这带给我们心里面的难受跟痛苦，有时候我们甚至没有地方可以去说。然而弟兄姐妹，在恶人的攻击之下，我们渐渐的学会更坚持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靠，我们渐渐的学会弟兄姐妹彼此担当彼此的重担。我们会承认我们自己不行，我们会需要我们的主，我们在团契当中，我们能够彼此担当彼此的重担，我们在祷告会当中，我们能彼此分享彼此的痛苦跟软弱，我们一起把这些带到天父的面前。我们，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面对一切魔鬼跟恶人的敌对跟攻击，将来将不会再发生，因为那攻击我们的魔鬼将在地狱当中，而敌对我们的恶人如果不承认自己的罪恶，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将与魔鬼有同样的结果。 我们会同意赞同我们主对他们的 审判，我们也将会走跟他们不同 的道路跟不同的结果，我们会得到诚心，我们会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当中去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到时候我们也不会有这本圣经，因为我们会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面上亲眼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会在我们主的面上看见上帝的荣耀，就是如此，我们会在我们主明亮的光中行走直到永远。最后，听见这篇讲到但是却不悔改仰望主耶稣基督的人，要记得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说，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我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个人。没有什么你所做过的事情他不知道的，没有什么能够逃过他的眼睛。你的思考，你的情绪，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不能够逃过，而他的标准不是你的标准，而是圣经的标准。他掌管你的生命，他要你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你要因着他的公义跟圣洁，你要因着你的行为受到他的报应。如果你不悔改，就会遭受得罪上帝所要承担的永死。然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你机会悔改，他不把你应得的刑罚立刻落到你的身上，而是给你时间，给你机会，让你听见他仆人所传的道。他是对你施恩，他是恩待了你，但是你不要停留在这里，你要思想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这样施恩给你，就是一个原因，要你悔改信靠他。所以你当仰望那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为罪人，像你这样子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承担罪人本该承担的刑罚，他是为罪人受了身体跟灵魂的痛苦，并且他死里复活，以至于他所拯救的罪人，就是像你这样子的罪人会悔改信靠他。你要立刻的到他这里来，不要延迟，要接受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主为救主，躲避你得罪上帝本该承受的永死。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因为如果没有你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行出任何一个善。然而你对我们的标准又是如此之清晰，就是要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要效法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怎么能呢？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的恩典，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需要圣灵，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敬虔敬畏你的活在你的面前。而且我们还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活每个层面好好的敬拜你，我们个人跟家庭，还有我们教会，还有在社会当中的不同的层面，我们都有不像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地方。然而你的标准却是如此的在我们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纵使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也不要妥协你的心意，帮助我们以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常常摆在我的面前，使我们知道是有一位已经遵守了一切，让我们知道你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帮助我们知道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救赎我们的一切，救我们脱离我们所犯的每一个罪恶， 还有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通管我们一切的生命，通管我们生活的每个部分，帮助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得荣耀，愿圣父圣子圣灵得一切的荣耀，愿你的旨意成全，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